今天气温在20到8度之间，白天的摄氏度气象指数是2，感觉偏凉，夜间的摄氏度气象指数是3，感觉较凉。今天白天光照比较充足，空气质量一般，晒太阳气象指数为3，比较适宜在户外晒太阳。生活气象指数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哦、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音乐剧《吉屋出租》讲述了一对为实现艺术梦想而奋斗的室友罗杰和马克，蜗居在纽约东区的一栋公寓当中生存。马克是一名执着的电影工作者，不愿为金钱妥协，努力在艺术与商业间寻找平衡。而贫穷的摇滚乐作曲家罗杰一心想在离世前写出一首脍炙人心的歌曲，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灵感。当节日即将来临，这群年轻人交不出房租，面对现实生活的重重险阻，他们唯一能做的又是什么呢？今晚演艺群英会节目邀您一起感受百老汇原版摇滚音乐剧《吉屋出租》。 好了，北京时间的20:07，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以及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今天呢非常有幸和一位美女的共同搭档主持我们今晚的节目啊，为大家来介绍的就是百老汇音乐剧《吉屋出租》。我们请来的这位嘉宾呢是剧城音乐剧市场统筹刘一，你好。 大家好。 嗯，欢迎刘一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稍后呢，接下来一个小时当中呢，我们都会围绕着《吉屋出租》这部音乐剧的音乐方面、题材方面，包括幕后的一些故事和花絮呢，方方面面会为大家来做介绍。那么其实说到它，可以说是百老汇的原汁原味的经典的原版的音乐剧了，而且有很多很多的第一次都在他的身上呈现出来。那这么着，我们先请刘一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你对于这部《吉屋出租》的感情，好不好？ 好的。嗯，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对《吉屋出租》的感情。这部剧呢是由剧城音乐剧来宣传引进的，然后这部剧它是20周年巡演这么一个非常具有纪念意义的时刻。在1996年的时候，这部剧首登外百老汇，然后仅花了3个月不到的时间就登陆了百老汇，因为特别特别受年轻人的欢迎，所以呢我们在20周年这个非常值得纪念意义的时刻把这部剧带到了中国。所以这部剧因为题材比较禁忌，还有讲述了很多年轻人的生活、 嗯、 所以大家会觉得说这部剧能来到这里非常非常的特别， 也不容易哦， 也不容易，非常不容易、嗯、然后呢刚刚主持人说了很多第一，我可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为什么有这么多第一。首先呢它是一个在音乐剧获奖史上的第一，在刚刚面世的1996年它就拿下了托尼奖最佳音乐剧， 哇， 然后拿到了非常非常多非常非常多的奖项，比如说普利策戏剧奖、 嗯、 那目前为止只有8个戏 就是八个音乐剧得到了这个殊荣。然后吉屋出租就凭借他非常棒的唱词还有旋律还有文本的考究性获得了这个殊荣，还有奥比奖，还有非常非常多的奖项，所以他被誉为说是音乐剧史上获奖最多的作品之一。所以这个是一个第一。 对， 第二个第一呢，就是他是第一部把年轻人的边缘的艺术家为了社会的现实还有为了理想为了爱情为了朋友之间的社群之间的那种联系的这种题材搬上了百老汇的舞台。在此之前呢，像剧院魅影啊，像是一些 狮子王啊 一些非常就是传奇故事和昂贵的布景的这样的戏是占据了主流，但是吉屋出租是第一部就像你我身边发生的故事一样真实温暖的把这样的一个题材搬上了百老汇的舞台，所以它也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还有就是戏剧的从业者去追寻他们的梦想，所以这是一部初心和激励之作。然后还有一个， 这又是一个第一了。 对，还有一个第一呢是它的音乐的第一。 哦， 在百老汇的舞台上，可能大家对音乐剧有一些了解的话，就是有非常大的庞大的音乐和弦，有类似于一种交响乐和歌剧这样的音乐，然后是吉屋出租第一次把流行音乐带上舞台，它是一个非常就是大家听到的现在的一些就是美国的音乐 R&B 或者说一些摇滚乐，是第一个这样的就是跟大家很接近的大家喜欢听的悦耳的流行音乐这种抓耳的音乐带上舞台，而且它也是很少见的一部音乐剧。就大家如果对音乐剧比较了解的话会发现当主角在台上唱歌的时候一般是抒发他们的感情， 是， 然后或者是说在转达一个他们这样的一个想法，但吉屋出租非常特别，他把故事的情节和人物的对话全部编成了唱词， 全部都编成了唱词， 大部分基本上他的80%的剧情都是通过唱词的。 嗯， 就比如说以大家为例，就是 Light My Candle 这首歌，它其实就是男主角咪咪和 Roger 定情的作品。其实这个剧的故事情节和唱词就是女主角没有火了，来男主角家里敲门，然后借火柴，这么一个很生活化的一个情节。 场景啊， 对，他把它变成了一首非常优美的歌，叫 Light My Candle， 哦， 然后里面的唱词全部是对话。 对， 然后就这样的一个作品。对，这是吉屋出租所带来的一些第一。 对， 这是非常生活化的一部音乐剧的作品。按我们现在人流行的一句话，就是这部作品非常接地气儿。 啊，对， 是这意思吧？ 是的。 好，那刚才咱们说了很多关于这部百老汇经典原版音乐剧《吉屋出租》的第一次哈。这么着，我觉得呢，可能很多的朋友呢，也像我们一样，没有亲临剧场去看过这部剧。没有关系，今天呢，我们会详详细细的为大家来做介绍，同时也会让您先听为快。接下来，我们首先就要送给大家这部《吉屋出租》当中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音乐作品，大家耳熟能详，也非常的好听，名字叫做《Seasons of Love》。 音乐剧《吉屋出租》讲述了一对为实现艺术梦想而奋斗的室友罗杰和马克，蜗居在纽约东区的一栋公寓当中生存。马克是一名执着的电影工作者，不愿为金钱妥协，努力在艺术与商业间寻找平衡。而贫穷的摇滚乐作曲家罗杰一心想在离世前写出一首脍炙人心的歌曲，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灵感。当节日即将来临，这群年轻人交不出房租，面对现实生活的重重险阻，他们唯一能做的又是什么呢？今晚演艺群会节目邀您一起感受百老汇原版摇滚音乐剧《吉屋出租》。好了，北京时间的20:16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会，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高磊。今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介绍的是百老汇经典原版音乐剧《吉屋出租》。那么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其中的一首歌曲了，《Seasons of Love》。能不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么好听的一首歌曲，它创作的故事？ 这首歌曲呢，它是发生在吉屋出租的下半场的一开场，所以呢非常多音乐剧迷是说这是下半场不得错过，就是吉屋出租里面必须要听的一首歌。 对， 然后这首歌呢，它是在讲述这群主角，这群在纽约东村的为了梦想爱情奋斗的这么一群人，他们要跟社会现实还有一些房租做斗争，然后在经历了一系列的离别了和一些就是坎坷和困境之后，他们终于找到了就是生命的热爱所在，以及就是确定了自己要为理想还有要为就是所有的爱所奉献的这么一首歌，所以他们终于迎来了一个就是生命的大和谐。所以说就是它里面最出名的就是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丈量我们的一生，这是一个非常扣人心弦的一个发问，最后他给出了一个答案，用爱。 嗯， 然后这首歌呢，其实它的编曲还有唱词都非常的有力量，但是你会发现非常的温暖，就是给人一种力量的歌。 对， 然后这部作品呢，在欧美它是红遍了大街小巷，像大家所熟知的美剧的欢乐合唱团叫 Glee， 它里面也用了这首歌，当一个角色现实生活中就是当一个角色离去的时候，所有的 Glee 里面的人也一起唱了这首歌来缅怀。然后在不久前6月的一个托尼奖颁奖典礼上，也是有了一群美国高中生来唱了这首歌。这个起因是什么呢？是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发生了枪击案。 嗯， 然后这个枪击案的所经历的同学们，就在托尼奖由格力的老师，格力里面扮演者的老师引上台，然后唱了这么一首歌来缅怀自己逝去的同学。所以 Seasons of Love 就是这样一首歌，就是当你在面对快乐和面对悲伤的时候，这首歌都能给你非常非常多的力量。那我们曾经也做过一个 Seasons of Love 的合集，就是把全球各地的翻唱 Seasons of Love 这首歌的画面剪在一起，组成一个视频，然后我们会发现里面有不同的人种，有英国的合唱团，也有美国的可能比较知名的饶舌歌手，还有日本的在街头的艺人，也有韩国的一些学生们，然后大家用甚至有日语和韩语的不同版本。 哇， 就是这种力量和歌声是跨越语言的，然后带给大家这种感觉。所以 Seasons of Love 我们还发现了一个很好笑的一个点，就是分享给大家，就是很多人在婚礼上会用这首歌 啊。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讲究爱，就是让大家婚礼本来就是一个分享爱的这么一个时刻。 是是是， 所以 Seasons of Love 里面来说，就是 Measure in Love 这个非常符合就是大家对爱的一种赞扬。所以就是这首歌无论是快乐还是悲伤都能给人以力量，这也是奠定了它在欧美一个神曲的地位的这么一个原因。 对对对，真的是好厉害，欧美也有神曲哈。 对， 而且我相信就是从1996这部音乐剧首演至今，它也陪伴着美国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成长，见证他们的成长，见证了他们的变化，也见证了他们的人生。其实在他们的这个年轻的群体当中是非常非常具有知名度的，对， 90后必看的音乐剧。然后他在美国的宣传标语其实叫 A Musical Shaped a Generation、塑造了整整一代人的音乐剧。然后当我们的主创就是 Rent 20巡演，我们这一次的主创也跟我们分享了，就是很多人是年轻的时候来看 Rent 的， 然后到了就是生孩子了，带着自己的小孩一起来看。所以 Rent 就是一部欧美的90后也非常非常喜欢的音乐剧，而且因为我刚刚介绍了它是第一部把流行曲风搬上百老汇舞台的音乐剧，所以你会发现 Rent 里面的歌曲跟很多美剧是无缝嫁接的。 对， 包括有很多高分的美剧，比如说 Girls This Is Us 里面都有对这个的致敬，就是非常多的梗，它其实是已经融入到了美国人民的文化里面，变成了一个需要去致敬和一个文化符号，对，一个风潮，一个文化符号的这么一个地位的剧。 对对对对，就像曾经我们小时候非常爱看的美剧《成长的烦恼》，或者说是反过来说说我们自己小的时候喜欢的《家有儿女》，类似这样的哈，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血液当中，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些作品哈。那其实这部剧还有一个口号与标题叫趁今天用力爱，能不能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他又表达了什么样的情绪呢？ 这里面呢就必须要介绍一下这个剧的故事情节。这个剧呢其实整个故事概括起来很简单，就是八个就是肤色不一样，性格不一样，然后追求也不一样的一个艺术家，在一个叫 Avenue B 的纽约东村的这么一幢公寓里面生活的故事。整个戏剧呢是分为六条线，第一个是主角 Roger 是一个摇滚乐手和一个脱衣舞女郎叫咪咪的爱情故事，还有就是他们的室友叫 Mark， 他是一个纪录片导演，也是以他的口吻和视角记录了整个片子。这个片子是从一个圣诞夜到下一年的圣诞夜，这整整一年525,600分钟，包括刚刚大家听到的 Seasons of Love 里面有一个525,600分钟，其实这就是我们一年所的一年的整个多少分钟的这么一个数字。然后Mark 就作为一个纪录片导演来记录了这么个时光。然后第三条线就是里面的 Angel 和 Collins 两个人之间的爱情线。然后第四条线呢就是 Roger 和 Mark 去对抗了他们曾经的室友现在的房东 Danny 的一个对抗现实的租房线。然后第五条线呢就是 Mark Marine 还有 Joanne 他们三个人三角关系的感情线。那最后一条线呢应该是 Marine 就是 Mark 的前女友来对抗 Benny 就是他们的房东，就是因为他在占用公共空间，他们的这群艺术家的生活房租都不堪一击，所以他组织了一个抗议的活动，他就做了一个表演，这个表演的名字叫 Over the Moon。然后是这么六条线，然后非常厉害的是，这六条线全部都混在了歌词里面，告诉了大家整个故事情节，而且上半场整个故事发生在一个圣诞夜，一个夜晚发生了所有的故事，所以这个作者乔纳森·拉森是被美国誉为是天才的创作者，他就是这样一个把 Rent 的词曲还有故事创作出来的这么一个神一般的存在。 是的，我们在下一节当中呢也会重点为大家来介绍这位乔纳森·拉森，他的生平他的故事也非常的感人哈。那我们上一节呢还有一点点时间来请这个刘毅为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一轮在北京演出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 好，这一轮在北京演出呢是10月11号到10月21号在北京世纪剧院，来邀请大家一起趁今天用力爱。 是，一起来关注音乐剧《吉屋出租》。好了，我是高磊，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分享。

演艺动态清新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音乐剧《吉屋出租》讲述了一对为实现艺术梦想而奋斗的室友罗杰和马克，蜗居在纽约东区的一栋公寓当中生存。马克是一名执着的电影工作者，不愿为金钱妥协，努力在艺术与商业间寻找平衡。而贫穷的摇滚乐作曲家罗杰一心想在离世前写出一首脍炙人心的歌曲，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灵感。当节日即将来临，这群年轻人交不出房租，面对现实生活的重重险阻，他们唯一能做的又是什么呢？今晚演艺群英会节目邀您一起感受百老汇原版摇滚音乐剧《吉屋出租》。 好了，北京时间的20:33，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以及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今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为您介绍的是百老汇经典原版音乐剧《吉屋出租》。赶紧来再次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我的这位好搭档哈，这就是来自于剧城音乐剧市场统筹刘一，你好。 大家好。 嗯，其实去年的时候我就曾经看过咱们引进的一部音乐剧 Vicky 魔法坏女巫，特别的过瘾。我当时看的是最后一场收官的那一场，哇，爆满，我 对 底下的乐迷朋友真的是疯了，因为是最后一场，所以大家就格外的有激情有热情哈。可以说去年我觉得音乐剧市场在国内应该是特别特别火爆， 对， 一直延续到今年。那今年为什么咱们又想到要把《吉屋出租》引进国内呢？ 今年呢是《吉屋出租》20周年巡演，是一个特别的日子。然后呢，我们整个团队剧城音乐剧其实对《吉屋出租》都有着非一般的感情，在音乐剧的这个圈子里，《吉屋出租》是一个神剧一般的地位，它在豆瓣上有9.2的高分。然后包括我们的总经理叫 Lucy Lee， 他其实是在1996年的时候在美国是第一批观看了《吉屋出租》的观众。所以当他坐在台下看到台上那群人的时候，他的原话是：我的整个对音乐剧的认知是被颠覆了的。我第一次发现台上的演员这么像我身边的朋友，我们自己的故事可以这么真实，这么有力量。所以他觉得《吉屋出租》是中国的年轻人需要且会喜欢的一部作品，因为他讲究了一群波西米亚艺术家在现实的就是压力下，是不是要追求自我，是不是要忠于自己的内心，是不是要随波逐流的这么一个非常深入的一个就是直击人心的这么一个话题。所以也讲到了《吉屋出租》的主题，它叫 No Day But Today。 这群人是真的是真实的勇敢的活在当下的，不会浪费每一分每一秒的一群波西米亚艺术家。他们把每一天都过到了极致，哪怕没有钱交租，交不出房租，哪怕可能吃了上一顿没有下一顿，也不知道就是什么时候病魔会夺去掉他们的生命，但是他们依然用波西米亚的温床来圆自己的艺术之梦。里面的人摇滚乐手 Roger， 摄影师纪录片导演 Mark， 还有行为艺术家 Marine， 还有就是在 俱乐部跳舞的咪咪，还有变装皇后 Angel， 还有就是曾经在大学任教的 Collins 电脑天才，他们都是一群非常非常天赋异禀的，对生命怀有热爱的人。很多人会觉得说，吉屋出租讲的这么一群就是连房租都交不起的人，可能他整个舞台会很黑暗，但是恰恰相反，吉屋出租的音乐是明亮的，舞台是明亮的，每一分每一秒你都可以在台下感受到那种血脉喷张，那种对现实的呐喊，还有就是他们高举的那种趁今天用力爱的旗帜，是能够感染每一个观众的。这也是我们想把这种爱的理念带到中国的原因，一起让更多人感受这份难得的在20周年这种特别的日子来感受和传递这份爱。 好的，那接下来咱们就继续听一听这首歌，这部音乐剧的主题曲 Rent 送给大家。太过瘾了哈，这是音乐剧吉屋出租开场的一首歌曲 Rent， 能不能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呢？ 这首歌曲呢其实是乔纳森拉森本人的呐喊，因为他也算是一个 波西米亚艺术家， 嗯， 然后他是花了7年的时间为大家写了 Rent 里面的歌曲，而 Rent 这首歌呢就是其中的一首。然后可能很多观众会问为什么叫 Rent， 其实 Rent 它除了有租金，这首歌里面强调的是 Everything is Rent， 在这个冷漠的世界里所有东西都是租的，所以我们不要交房租，我们连去年的房租都不交，其实是一个波西米亚艺术家内心的呐喊。然后 Rent 其实还有撕裂的意思，就是乔纳森拉森这个创作家也在非常努力的去想到底是什么东西把人和人之间联系在一起，那这群波西米亚艺术家过的是一个撕裂的人生，那什么东西又能把我们联合在一起，所以他也是提出了 No Day But Today 和 Measure in Love Measure Your Life in Love 这么一个理念的这么一个艺术家。然后像乔纳森拉森他自己的生活是花了7年的时间为这部戏写了144首歌曲，那最终呈现在舞台上的只是其中的几十首。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在剧里面整个主角是他有一幕是让楼上的人把房门的钥匙扔下来，他从外面开门， 嗯， 为什么？是因为整个房子实在太小了，在里面连门都开不开。乔纳森拉森自己真实的居住环境就是在饭桌旁边可能就是浴缸然后就是马桶， 哦， 就是在这么一个狭小的房间里他坚持了7年来创作，又因为他要全心全意的投入创作，所以他不能在外面长期的从事一份稳定的工作，所以都是一些短期的 part time 的 job， 嗯， 就是一些短期的工作，对对对， 嗯。 然后乔纳森拉森在中间一度就是想要看一部电影，他需要卖掉几本书，为了做 Rent 这么一个创作。然后大家知道 Rent 里面的一些人的名字就是乔纳森拉森身边真实的朋友的名字， 嗯， 所以 Rent 这部剧有人说他就是里面的 Mark， 是整个剧的一个见证者，然后去记录下了他朋友的这么一个故事。然后非常传奇性的就是在他写完 Rent 这首歌Rent 这部剧，然后终于要看到他马上要在外百老汇做预演的前一天晚上，离首演只有几个小时，他下午还在跟大家一起唱着里面的一些歌曲跟导演，晚上回到家烧了一壶水之后就倒在了地上，倒在了冰冷的地上，永远不会醒来。 哎呀， 所以在首演的前几个小时他就非常遗憾的离世了。所以 Rent 后来变成了一个风潮，整个在美国炸裂了，变成了一部非常非常成功的音乐剧，到现在已经演了22年了，但乔纳森拉森没有办法看到这部戏。在这部戏首演的时候，里面的 Mark 的扮演者叫 Anthony Rip， 他就在台上纪念了拉森，然后整个台下的整个掌声是经久不衰的。演出完 Rent 的时候，整场是有30多秒的整个场面是静默的，直到有一个观众说谢谢你拉森，这个剧场才恢复了往日的声音。所以这部剧是乔纳森拉森用生命开启的一部剧，有人说Rent 的篇章开始了乔纳森拉森的人生落幕了，所以他的名字在一次又一次的被提及被感谢在各大颁奖礼上，因为他激励了无数的创作者，无数的年轻人去忠于自己的梦想，去不断的前行。现在在美国最热的一部剧叫《汉密尔顿》， 嗯哼， 是讲述美国开国元勋汉密尔顿一生的，他的创作者叫林曼威，就是中国观众给他的名声给他的一个昵称。他曾经在 Rent 20周年还有一些纪念意义的时刻都写过一些文章来纪念乔纳森拉森，我可以给大家念其中的一段。他说他现在在美国的地位是非常非常崇高的，林曼威是非常出名的一个天才般的创作者。有人说汉密尔顿就是20年前的 Rent 去改写了整个百老汇的规则，现在在百老汇那个汉密尔顿是一票难求的。但是林曼威曾经这样写道，我想象在另外一个时空里面，乔纳森已经50多岁了，他是否还会写他喜欢的歌呢？谢谢你拉森，因为你不停地坚持着自己的梦想，更多更多的人敢于说出他们的故事，敢于写他们自己的歌，谢谢你拉森。 嗯， 这是林曼威为乔纳森拉森的一首致敬。 是， 那么其实说到这部音乐剧《吉屋出租》当中呢，也有这么样的一首歌曲，其实就向拉森在致敬，也描述了他这样的一生，是哪一首呢？ 《One Song Glory》是《吉屋出租》，就是拉森自己的一曲荣耀，他在死前写的这么一部伟大的作品。 嗯，好了，接下来我们就送给大家这首《One Song Glory》。 One song glory, one song before I go. Glory, one song to leave behind. Find one song, one last refrain. Glory from the pretty boy front man who wasted opportunity. One song.The world at his feet, glory in the eyes of a young girl, a young girl. Find glory beyond the cheap colored lights. One song before the sun sets, glory on another empty life. Time flies.Song that brings truth, truth like a blazing fire and eternal flame. Find one song, a song about love, glory from the soul of a young man, a young man. Find the one song.Before the virus takes hold, glory like a sunset. One song to redeem this empty life. Time flies, and then no need to do anymore. Time dies. 音乐剧《吉屋出租》讲述了一对为实现艺术梦想而奋斗的室友罗杰和马克，蜗居在纽约东区的一栋公寓当中生存。马克是一名执着的电影工作者，不愿为金钱妥协，努力在艺术与商业间寻找平衡。而贫穷的摇滚乐作曲家罗杰一心想在离世前写出一首脍炙人心的歌曲，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灵感。当节日即将来临，这群年轻人交不出房租，面对现实生活的重重险阻，他们唯一能做的又是什么呢？今晚演艺群会节目邀您一起感受百老汇原版摇滚音乐剧《吉屋出租》。好了，北京时间的20:49了，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那么今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继续介绍的是百老汇经典的音乐剧《吉屋出租》。我们请来了剧城音乐剧市场统筹刘一。刘一你好。 大家好。 嗯，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组数字。从1996年首演至2008年百老汇谢幕，吉屋出租在12年间呢共演出了5124场。问世22年来，吉屋出租在全球范围内巡回演出超过了12000场，遍布了21个国家150多个城市，并被翻译成了25种语言进行演出。可以说平均每天会演出2场，哇，真的是一组惊人的数字。那么现在咱们的这一轮演出呢，也算是2016年开启的20周年巡演的一个组成的部分。那么可以说这22年来铁打的吉屋出租流水的各路演员， 但是我们这一次在20周年的巡演过程当中，我们非常有幸又请来了在22年前1996年首演的时候的一部分演职人员，是吗？怎么那么的凑巧呢？ 是的，我们这一次20周年巡演请到了20年前的主创，导演 Evan Inside， 他是当时的驻场导演，还有就是原版的编舞叫 Marlis Yearby， 他们都是20年前，还有他的音乐总监也是跟拉伸共事过的叫 Tim，对，这么三位主创来一起完成20周年巡演的主创工作，所以呢。这一次一定会给大家带来原汁原味的原版的波西米亚精神，大家一起能感受里面非常震动人心的所有的音乐也好，舞美也好，还有舞蹈也好。对 对，我觉得这样的一部音乐剧大家一定要走进去现场看，去现场听，因为你听 CD 也好，或者说甚至在网上看视频也好，那我觉得可能效果就更差了，真的比在现场在世纪剧院去听去看要差了很多很多层的感受，是不是？ 对，我们的这部音乐剧呢会在10月11号到10月21号在北京世纪剧院为大家带来非常非常棒的现场演出。那我们之前做的一些做的演出的有一些观众就会说，这是你一生的内心的火苗熄灭之前一生一定要看的音乐剧。它这位观众呢，他把就里面歌里面所有的梗和所有的时代划痕的一些重点的一些文本上的考究的东西全部写下来了。然后他说他看过无数遍网络上的画面，但是从来没有一次想要动笔把它写下来，直到看到了现场，直到看到了那群激情洋溢的演员在舞台上唱歌跳舞，把他们内心的生命激情分享给所有观众，他就写了一篇10000多字阅读需要10分钟的一部深入分析《吉屋出租》里面所有梗的这么一部剧。因为《吉屋出租》真的是一部就是需要大家看好几遍，每一遍都能品出不同味道的好剧。对， 最后一点时间来，刘一也代表咱们的全体工作人员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一起走进世纪剧院去看看咱们的这部《吉屋出租》。 对，然后欢迎大家一起10月11号到21号的期间一起来到北京世纪剧院看这一部能够改变你人生的音乐剧。 嗯，好的，那也再次感谢刘一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伙儿做的精彩介绍，也希望未来我们可以通过你们看到更多更精彩的引进版的音乐剧，好吧？ 好的， 加油。 会的，会的，谢谢。 好，那今晚的演艺群会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感谢你的收听。最后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曲同样来自于音乐剧《吉屋出租》Without You， 充满爱的哦。 我是高磊，邀请您不要走开，歌曲以及广告之后是本台接下来的听听糖耳朵。